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嘉石。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8月20号到9月3号，本市机动车实行单双号限行。 市住建委表示，将打击部分区域哄抬房价行为。 北京保障房建设完成年度计划70%以上。 本市检察机关今年上半年批捕近万人。 市“十三五”规划首场公众建言会聚焦文化中心建设。 北京新发地市场整体不搬迁，将升级改造现有商户。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8月22号到30号在京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将于9月3号在京举行。8月20号0点到9月3号24点，本市机动车含临时牌车辆将采取单双号限行措施，限行时间为3点到24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市交通委委员、新闻发言人荣军说：“ 那么这15天当中呢，按照我们单双号限行的这个规定，尾号为双数的车辆，在这个期间是需要行驶8天，其中呢，8月31号。”和9月1号这2天上连续限行的，那么尾号为单数的车辆行驶7天。 违反单双号限行的车辆将被处以100元的罚款，纯电动汽车不限行，公车停驶比例提高。 去年 A 派克单双号当时是公车是全天停驶70%，我们这次进一步提高比例，达到了全天停驶80%。 在阅兵队伍合练预演和9月3号上午正式阅兵期间，途经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公交线路将暂时停运，交管部门会及时发布绕行信息，同时本市会做好上下班客流高峰的运力配备工作。 我们计划是日运营车次为16万余车次，提高2%的公交运力。 除交通方面，8月20号到9月4号，本市所有工地暂停土石房施工，渣土、砂石、水泥运输车和混凝土搅拌车严禁上路行驶。工业企业则参照重污染应急预案名单，重点对化工、建材、工业涂装、印刷、家具等企业采取停产限产措施。城管部门将24小时监管施工扬尘、泄漏、雨洒、露天烧烤、露天焚烧等。周边6省市也将同步开展减排措施。市环保局总工程师于建华说：“ 活动期间，各省区市也将机动车工业污染、燃煤、扬尘等作为主要的控制对象，特别是对区域环境影响较大的高价点源以及北京近周边区域作为重点，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来保障期间的空气质量。” 另外，气象和环保部门也将提前预报空气质量，为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和应急措施启动实施提供依据。 8月从上旬、中旬，我们将分别进行2次中长期的预警会商，为后期的实时预测提供坚实的基础。 另据了解，中国民用航空局官网发布公告，为了保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顺利进行，确保空中飞行安全，民航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将于9月3号上午9点半到12:30对首都机场、南苑机场采取禁航和绕飞措施。 北京日报消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宣传报道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昨天宣布，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9月2号和3号将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欢迎境内外记者前来采访。采访纪念活动的境外记者需要在8月3号到8月18号登录记者报名注册系统进行网上报名。据了解，纪念活动期间将在北京设立新闻中心，为境内外记者提供新闻信息服务。 市住建委主任徐建云昨天做客本台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时表示，有关部门将严厉查处部分地区开发商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的行为，保持本市房价基本稳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徐建云表示，经过几年的房地产调控，本市的房地产价格保持基本稳定，今年以来房价处于稳中有升的状态。 去年呢，北京的总体房价是下降的，所以今年的稳中有升呢，我们认为是一个恢复性的上涨。房价在经历了恢复性的一个上涨以后，将会保持相对的稳定的状态，不会有大起大落。 从区域来看，五月份以后，东部地区的成交量增加明显，但区域总体价格平稳。对于这些区域，除了继续严格执行限购政策和税收政策之外，市住建委还将密切关注成交变化， 重点对于投诉比较多的项目实行综合的执法，严厉打击捂盘惜售、虚假宣传、恶意哄抬房价的行为，有效地维护市场秩序。 在自住型商品房方面，本市已开通网上申购项目46个，提供房源46700多套，一次性认购率达到95%，而目前全市的申购家庭达到32万户，需求量很大。未来自住房还将继续开发建设，具体的比例要根据申购家庭数量和整体房地产市场情况来确定。针对购房者反映的合同条款等问题，徐建云表示，市住建委将在2到3个月内出台自住房销售合同示范文本， 组织业界专家对自住房等保障性住房拟签约的合同文本进行审查，确保合同内容合法合规。今后自住房在开通网上申购时，要同步公示销售合同，征求申购家庭的意见，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截止今年7月底，本市新开工建设保障房75000套，基本建成59000套，完成年度计划70%以上。整个12-5期间，本市已经完成建设收购各类保障房92.8万套，确保年底前完成100万套的筹集建设总计划。绝大部分保障房轮候备案家庭将在年底前解决保障房的购买。市住建委主任徐建云表示，政府鼓励市属国有企业利用自有存量用地建设保障房，这些房源在供用对象、分配方式程序上和其他保障房完全一致，即使是本企业的员工也需要参与社会公开的报名、审核、摇号程序，不享受任何优惠，不存在福利分房的情况。 北京日报消息，市住建委官网近日公告显示，位于昌平区沙河镇的保利方圆公租房项目公开摇号后，剩余的房源将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进行配租。本次可配租房源共计104套，租金标准为每平方米每月30元。公示信息称，凡是有公租房配租资格而且还没有配租配售保障型住房的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昌平区的备案家庭，都可以在8月3号到8月9号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公租房备案通知单原件、复印件各一份来现场进行登记，先到者先得。登记地点为保利方圆公租房项目管理处。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昨天召开，会议通报全市实施安全发展战略促进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工作的有关情况，进一步动员部署了重大活动安全生产保障工作。副市长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紧紧抓住城乡结合部、城市运行维护、道路交通、矿山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以消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为抓手，实现非首都功能的有效疏解。开展油气输送管道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对排查发现的594处油气输送管道安全隐患和667处城镇燃气管道占压隐患实施挂账督办，逐一下达停产停业通知单，停止生产经营活动，清理相关人员。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检察长座谈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7668件，9793人，提起公诉8160件，9770人。检察机关依法严惩各类腐败犯罪、大案要案比例明显上升。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强化刑事执行监督力度，严把刑罚执行关口，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民事申请监督悉诉复判率达到80%以上。 昨天上午，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编制举行首场公众建言会， 十九位建言人围绕文化中心建设与提升城市魅力为主题，为北京下一个五年的规划建言支招。记者注意到，如何加强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成为建言人关注重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在十九位建言人的发言提纲中，有四位直接将主题聚焦在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上。首都师范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王子航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小伙，他建议在未来的交通规划上能还老城以静谧。 北京老城构筑于中世纪的骨架之上，很难适应现代的交通。这么多年的城市发展，内城开辟了田大街，外城拓宽了两广大街，无非是使它们成为了快速通道，但是破坏了北京的旧城肌理，又限制了道路两旁的商业发展。欧洲的古城风貌就非常好，北京城的景点相对集中，部分路段可以恢复从前的有轨电车，既可以限制大型的高速客车驶入，又非常经济环保，还增添情调。 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杜立群则是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建议。 现在管理历史文化名城的部门很多，能不能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从事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的扩大，条例的修订工作、完善工作是不是能在十三五期间给予重视？ 此外，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品创造、文化产业发展也是建言人的关注焦点。张一武是北京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大众文化发展问题。他说，北京正在进行产业疏解，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作为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 文化创意其实是一大串产业链前端，可以激活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大家都熟悉的像小米、苹果这样的公司，看起来像一个制造业的公司，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创意的公司。所以怎么样把它的创意这部分那么在北京前端得到发展，把它的下游让这个金和技来承接这样的功能，最终得到一个整体的升级啊，可能是未来值得探讨的一个方面。 听了建言人们的好点子后，发改委副主任刘应春表示， 我觉得应该超越了我的期望，我们将会深入的研究，对一些重点的建言人呢，我们还会当面的对接，吸收到我们的十三五规划里面来。我们是开门边规划，这次建言呢是一直持续到九月份，大家还可以继续给我们提出这个意见和建议。 首批十条公交快速直达专线昨天开始试运营，市民刷一卡通乘车可以享受3到10元的优惠票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3号早上7点，记者坐上了从通州团里三区开往国贸的快速直达专线5线首班车。虽然是第一天开通，两三站后车上就坐满了乘客，他们大多是到大望路国贸的上班族。乘客们说，直达专线方便了自己每天的通勤路。 我如果要是不坐这车，平时的话我要倒两趟车，平均一个车等10分钟的话，这就是20分钟。 这个车能直接到大表，而且也不用走北关，因为北关出口那嘎达比较堵，走高峰的时候。 通过避开堵点，走高速和公交专用道，一小时后车辆准时到达大北窑东站。十条公交快速直达专线开始试运营，公交集团客五分公司运营部长王国庆以快速直达5线为例介绍。 咱们从周一到周五这个工作日，每天早晨呢从团里发往国贸方向的一共3次车，下午呢我们是从那国贸也是3次车，我们主要是解决呢大型的商务区还有居民居住啊比较密集的小区。 和公交集团以往开通的商务班车相比，乘客乘坐快速直达专线不需要预订，票价也更加优惠。公交集团宣传部工作人员马硕介绍， 公交快速直达专线它一样也是使用空调公交车，采取这种大站快或直达的方式，但是呢它不需要咱们乘客提前进行预订，在站台等车直接上车就可以。比如像是通州远距离商务班车，它可能需要20块钱左右，但是这个原价15，如果刷卡优惠的话需要10块钱。 目前公交集团还在根据定制公交平台客流需求调查数据和乘客意见设计快速直达专线线路，市民可以拨打96166参与调研，提出自己的出行需求。 面对各种外迁传言，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召开发布会，宣布新发地不会外迁，将在不影响首都农产品供应保障的前提下，提升软硬件，实现经营模式转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喜介绍说，通过硬件的提升，3年内新发地将变身成全新的公园式批发市场， 建设一个蔬菜交易中心229亩地，建一个果品交易中心181亩地，这两个呢都是地上3层地下3层，还有一个200多亩地的冷链群，也是立体的，完全现代化的。硬件提升最后结果什么呢？会腾出1半以上的土地绿化。 交易方式也将多元化，新发地将从交易中心向配送中心转移， 就是实行小区直通车、小区便民店。现在我们已经占领了400多个小区，用45年的时间要实行全覆盖。 通过按摊定商、按位定人的管理方式，现有的5000家商户将减少至2000家。 我们经过扶大、扶优、扶强，我们是按摊定商、按位定人，不是现在是露天的摊位无限大的，是吧？就这么多摊位。像这几年，我们都是每年评这个西瓜大王啊、芒果大王啊，目的呢，迅速的把这些商户呢做大。我们现在已经固定商户5000个，我们要逐步逐步去减少。新发地绝对会存在，但不会千军万马存在，会精兵强将的存在。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常年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锣儿堂堂敲，锣鼓儿响咚咚，小伙子年轻力又壮，志愿参加义务兵，保卫家乡去杀敌，有勇有志多光荣。 这是1942年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流传的一首民间小调，质朴的歌词反映的是当时村民踊跃参军的情况。富平，河北和陕西交界处的一个小县城，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闻名全国的一块模范抗日根据地。从1937年，聂荣臻率领3000人进入富平，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到抗战胜利，正规部队发展到32万人，民兵90多万人，人民子弟兵的这个称号一直沿用至今。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孙潇发回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前不久，记者来到富平，在城南庄新房村见到了年近90岁的赵静英大娘。赵大娘1927年出生，10岁就成了儿童团员。赵静英说，儿童团的时候主要任务是放哨、送鸡毛信，后来成了儿童团团长，就帮着八路军埋地雷。 有这种搅拌劲儿，你看看那个搅拌劲儿。 用马蹄儿和这个鞋按上脚印儿，让小鬼子们分不出来。但是不能直着埋啊，得曲里拐弯的埋，才不好被发现了。 赵静英的大女儿说，母亲上了岁数，平时记忆力不好，但是以前参加革命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采访的时候，赵大娘就一直在强调自己是14岁入的党。 14岁入的党不是，你也大洋鬼子们愿意通知入党了。 开党员会啊，都是夜里开，跑到山沟里面去拽拽衣角呢，就是说通知开会了。那时候开会就讲我们怎么掩护八路军，怎么救助这些伤员，要是小鬼子突然进了村呢，就让家里住的八路军装哑巴，因为口音跟我们当地人不一样啊，一说话就露馅了呗。 不久前，赵静英被通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举行的阅兵式。像当年赵静英大娘这样的人在富平不在少数。富平县文史工作者、寻根晋察冀的作者张曙红介绍，就是因为富平有很深的群众基础，富平也就成为了华北抗战的核心地区。 富平23年就有党组织，在31年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咱们全国第一块敌后抗日民族根据地。之所以选择富平这个地方呢，全部是生山区，抵着摩托化部队不便于对作战，它的核心中党组织和群众工作做得比较好。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八路军即着手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当地群众踊跃参军，涌现出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像父子参军、夫妻抗日的故事不胜枚举。富平县党史办原主任张世双说， 有个女的还叫刘凤清，一说八路军招兵的，一溜小跑跑到了城南庄，进了会场，八路军都开始做报告了，全民抗战，哎，还越听越有劲儿。第一个往起一站，写上我的名字，我叫刘凤清。这八路军首长一看是个女的，八路军说女同志站起来了，男小伙子们呢，完了很快哗哗哗，几十名报名都完成了任务了。他都三路军一直当卫生员，1941年富平村的一个人， 说你们男人也当兵了，这一直到多少年把他调到了甘肃，和他男人见了面了。 抗战期间，富平县总人口不足九万，参军的就有两万人，超过五千人牺牲。张曙红拿出1941年10月30号当时《新华日报》的一篇社论的资料照片说：“ 他说富平素有模范根据地、模范县之称，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个人民都是战士，绝非轻易撼动，并且号召了各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去向富平看齐，在地方工作上创造千百个类似富平的巩固堡垒。” 在富平涌现出许许多多参军拥军的故事，因为年代久远，一些人的名字可能已不被后人所知了，但是他们伟大的抗战精神，历史将永远铭记。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0，接下来请听简讯。上周，北京警方开展平安行动第五次打击整治，破获刑事案件近3000起，环比上升54.8%。禁毒系统抓获涉毒人员近200名，缴获毒品近3.1公斤。交管部门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4.1万多起。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客服昨天确认，已经取消了用户与河北、天津之间的长途漫游资费。北京移动客服则表示，正积极推进取消3D 手机漫游、长途资费的各项准备工作，待相关政策发布后将会全面落实。北京电信也表示，具体措施目前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但是落实工作正在准备中。 2015年学子阳光家庭经济困难优秀大学生专项资助活动今天启动，将资助1000名来自贫困家庭的考入一本大学的学生。有意愿的爱心人士可以通过网站、银行转账、邮局汇款、现场捐款等多种方式参与，以每年每人4000元的标准和受助大学生结对子，也可以进行一般性捐助，捐款金额不限。 房山云居寺昨天获赠素有佛教熊猫之称的宋代贝叶经。据了解，贝叶经将在云居寺佛教文化展馆中展出，供游人欣赏。贝叶经发源于印度，是古印度人用铁笔将佛教经文刻写在一种名为贝多罗的树叶上，千百年之后，经上的字迹依然是清晰可辨。 由中国杂技团创排的杂技魔术剧《哪吒》今天在民族宫大剧院上演。哪吒以杂技魔术为主要形式，融合了戏剧、舞蹈、武术等多种元素。 国家大剧院2015八月合唱节将会于明天揭幕。在为期20天的合唱节当中，来自中国、英国、爱尔兰、格鲁吉亚、拉脱维亚、南非6支国家的10支合唱团将上演9场各具特色的合唱音乐会，展现民歌民谣、教堂圣咏、流行爵士、电影金曲的魅力等。 国家话剧院出品、冯立编剧、扎明哲导演的话剧《中华士兵》将于9月3号在保利剧院上演，何瑜、徐渭、宗平、李梦楠等近50名演员将联袂演出。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东北部、东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西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燕，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1摄氏度。具体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500。 哎呀，撞车了！ 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海淀区天秀菜市场即将关闭，城市环境与居民需求如何兼顾？通州新华联家园健身场变停车场未遂，居民呼吁恢复原状。下面是详细报道。近日，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卢燕在做客市民对话一把手时表示，为了方便百姓生活，在疏解非首都功能过程中，农贸市场将不作为疏解对象，而是通过逐步升级的方式保留。而家住海淀区天秀社区古月园小区的朱先生给新闻热线6515-9063打来电话说，自己小区附近的天秀菜市场贴出了公告，将于9月1日关门停业。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实习生郭强的报道。 天秀菜市场位于海淀区马连洼西路和天秀路的交叉口附近，服务范围覆盖了周边多个小区。朱先生和邻居们平时购买水果蔬菜也大多是去这个市场。 菜蔬啊，它也是比较新鲜，水果也比较新鲜，管理人员都带着牌，这个卫生也有人管，没有什么理由怎么这个菜市场贴了个关闭的公告。 记者从朱先生所在的小区步行到天秀菜市场只用了大概5分钟时间。由于是中午，菜市场并没有太多居民，摊位也比较整齐，地面也并没有多少垃圾。 但是菜市场要关啊。 对， 记者与海淀镇政府取得了联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区里这个商务委啊，正在这个附近的这个社区啊，采取一些措施啊，你比如说这个便民店，不是说拆了以后就不管了。 去年新闻广播曾对市内几家菜市场被关闭做了报道，其中就包括西城区的润德利菜市场和东城区的北剪子巷菜市场。记者近日再次走访了西城区润德利菜市场，发现菜市场仍然关闭，并没有改造的迹象，而在胡同里重新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小的菜市场。与润德利菜市场相同，位于东城区的北剪子巷菜市场自从去年关闭后也一直空置着，而在周边胡同则出现了不少卖蔬菜水果的小摊位。 那些大菜市场关了，这些什么菜都有，现在关了就在这待着呢，什么都没干，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牛凤瑞教授表示，城市功能完善的过程中，应该有一种更为合适的方式兼顾居民需求和城市环境。 应该说有这种合理的方式，无非就是的话呢，我们划定一定的空间，及时的话呢进行管理，进行清扫，这是可以办到的。 家住通州区新华联家园北区的多位居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20号楼和26号楼附近原本有一个健身场地，安装了健身器材，很多居民在这里锻炼身体。但是前不久，这个场地却被拆掉了，要改成停车场。在居民的反对下，停车场没建成，但是场地也一直荒着。小区居民王先生说：“ 健身器材呢也弄走了， 明白了。 物业呢就突然就说要改车位，他就反正不能改车库，停车位也没有改成。现在那个健身场地又荒了，就没人管了。大人小孩、老人和小孩活动健身都没地方了。这个楼盘开发的时候就有这个健身器材，10多年了。” 记者联系到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解释了拆掉健身场地的原因。 它这个是市政对老旧小区的一个改造吧，改造时间应该是3个月，到现在没改完呢。那个健身器材拆除是当时说是存在一个安全隐患，时间长了它就是有什么松动什么的存在，这些怕是把咱们小区居民造成这种伤害什么的。 等于说是市政那边把这些给拆了，老旧小区改造施工队把这给拆了是吧？ 甭管说是市政什么，在咱们这个新华联里的，他也是跟物业咱们这个多方沟通，然后做的这么一个决策什么的。如果说是正常使用不存在安全隐患，我觉得就没必要拆这个。 这位工作人员说，目前还不能确定这片空地的用途。 我们也没法给您一个明确的到底说能不能改回来什么的，将来这块地的用途，我这现在他没规划完呢，我也没法给您讲。跟我们这领导说一个，让他给您回个电话。 接着发稿，记者没有收到回复。对于新华联家园北区健身场地被拆掉事件，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实习生唐志成，主持人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